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ika。咁今日好开心，好开心继续请到两个嘉宾啦，阿 Shana 同埋 Percy 上嚟，同我哋讲翻呢个题目，就系、是、今次嘅题目咧，就系、是、正念意识高。咁其实咧，阿 Shana。我都简单咁解释，介绍下 Shana 啦。阿 Shana say 个 hello 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 ，Percy。 系 ，hello， 大家好。 好啦，阿 Shana 系一个超过十年经验嘅身心灵整全疗愈师。咁佢对呢、這个身体咧、情绪咧各样咧，其实都有好丰富嘅经验嘅。咁可以透过佢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啦，更多资讯啦，俾各位听众啦。咁而 Percy 就除咗系一个动物全心师之外咧，佢都系一个颅底治疗师嚟嘅。咁而且佢都会不定期举行一啲嘅静心嘅workshop 啦，去同大家去拥抱各个嘅自己嘅内在智慧嘅。咁今日正念 Easy Go 其实系讲啲咩咧？咁其实个名好似好奇怪，大家可能其实我系想带出一个讯息咧，就系、是、正念喺我哋生活里面咧，其实系有一个好紧要嘅地位嘅。而大家可能咧之前都听过，大家话要听过好多就正向思维啊，所有嘅嘢咧就会觉得好似好困难或者好。我听过 N 次啦，其实你再讲都系嗰啲嘢嚟噶啦，咁好难做，好难实行。可能某啲听众咧会有咁嘅谂法。咁今日咧，其实我哋想将一个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容易去实行呢个正念呢、這个生活嘅。咁喺开始讲之前咧，我都会讲一讲大概我哋以下落嚟，我会同大家分享嘅系乜嘢啦。咁首先就系讲翻点解正念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是咁重要啦。咁而喺正念里面，其实我哋可以点样透过正念去改变我哋嘅生活呢？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嘢其实就係咁简单。咁所以依家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依家进入正题啦。咁正念，阿 Shana， 你觉得咩为之正念？ 正念你起码要有个你个思想，你嘅諗法，你要俾一个嘅焦点佢啦。咁而呢一个思想諗法嘅背后呢，要有个有个力量可以帮你扶正嘅。咁所以为之正念，就係我嘅理解。因为等你可以知当你理解到你而家察觉到你而家身处嗰个状态系对你系有冇帮助，咁而你透过呢个观察，然后你可以有意识咁去做一个改变。 呢、这个就係你嘅正念。咁 Percy 嘅正念呢， 我觉得係正念。 正念 good。 因为觉得正念係喺好多人生里面好多艰难里面呢，你都可以好正向咁去睇一个事物啦，或者将呢啲好正向嘅嘢呢嘅讯息或者能量呢带出去发放俾呢个社会呢、这个宇宙啦。咁我觉得其实正念对我嚟讲可以读成正念。 正念好，我哋就讲下正念。咁讲返少少基本嘅因素，点解我哋想话返俾大家听正念其实有几咁紧要呢？因为其实大家都每个人都有一套信念系统嘅 belief system， 即係话其实我哋个脑有好多 mapping 嘅，其实可能有好多有一个架构，其实由从小社会上面我哋一路建立咗呢个架构。咁而呢个架构呢，依家大家渐渐发觉到呢，其实就係我哋第一个架构最简单嘅，就係每一样嘢我哋都会向坏嗰边諗。因为我哋習慣咗呢，就 prepare for the worst， 咁就係向最坏嗰方面去作准备作打算。咁又调返转喎，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过吸引力法则啦，其实都我都有分享过，就係话我同咖啡都有分享过，其实你个能量，你个注意力喺边度，你个能量就喺边度，而你个能量就会将嗰样嘢嘅现实生活带去你嘅现实生活里面，就扯佢埋嚟你个能量场嗰度嘅。咁所以呢，喺继续讲正念之前呢，我有少少 follow up， 就係关于吸引力法则嘅，其实同呢个正念意识高都有啲关系嘅。就係有个听众呢，其实佢就会比较少少苦恼。佢就话呢，佢每次实行吸引力法则呢，佢都觉得好好大冲击啊，因为每一次实行嗰阵时呢，好似佢要嘅嘢呢 出現唔到不特止，仲會更加令到佢感受到恐懼。即係譬如佢話佢試過有一日咧就落大雨，就想同個天講啊唔好落雨啦。咁點知仲落得更加大嘅雨，跟住之後咧隔離咧又聽到啲急救車聲，咁好似個環境咧，好似佢唔落嗰個吸引力法則嗰、那個那個要求之前咧都冇乜嘢嘅，一落咗之後咧就好似啲恐怖嘅嘢咧就全部出現曬出嚟。咁佢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就問我點算，咁所以趁呢個機會咧，其實有想有少少分享嘅。第一其實就係因為我諗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唔同嘅嘉賓都講過，我哋有顯意識同埋潛意識。潛意識就係我哋冰山下面嗰陣，其實我哋可能未為意嘅，但係會係我哋其中一個信念系統裏面嘅嘢，可能嗰陣裏面係充滿著好多唔同嘅恐懼啦，或者担心咁样，咁所以可能你落吸引力法则嗰阵时，落个愿望嗰阵时咧，你其实都仍然被呢个恐惧啊，或者呢种嘅情感咧，系仍然系覆盖咗喺你嘅周围。咁所以当你出呢、這个要求或者 request 嗰阵时咧，你发出嚟嘅能量咧就会系恐惧，所以其实可能会带出更多恐惧嘅嘢喺你身上边发生。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嘢想补充啊？如果我呢个解释？ 我绝对同意嘅，同埋即系你都提过就系话，其实呢个好多系我哋自细培养翻嚟或者学习到嘅一啲习惯，习惯系可以改嘅， 系啦， 只不过系即系要啲时间同埋一啲嘅留意性去慢慢帮自己改，就唔好逼自己一下子去改咯。另外就系佢即系听阿 Mika 讲，其实觉得哇呢位听众其实系即系个创造力好大，但系即系可以你改有带到咁大嘅改变，其实喺有一个 potential 喺度，但系只不过系正好似阿 Mika 咁讲，就系你有冇办法可以将，因为其实无论你系正念又好，或者系呢、這个吸引力法则都好，系讲紧系你点样用你当下发出嗰一个频率去吸引翻你对应嘅频率翻嚟。咁当然你想达到嗰件事嘅你有一个嘅愿望，你想达到嗰件事，但系如果你发出呢个信号嘅时系用后面系背后喺个潜意识上面系有一啲嘅不安啊恐惧嘅话，因为那个信息已经造成咗另外一个影响，一个可能性，一个结果。反而就是说睇到的机会就是说，如果原来我后面仲有一些这样的不安啊情绪，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即是你带出一个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个选择，一个改变。 一个转化。 一个转化。同埋即是有些你知道，原来我有一个这样的即是一个习惯，可能是根本都我不在意的已经发生了。当你摆返出来知道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去改变它咯。那很多时候即是我的感觉就会是同你睇中医一样啦，你是会很多时候你食咗中药，哎呀咁苦嘅，食完之后仲病多啲嘅。 系啊， 咁但系就要发翻出嚟，你先至将即系阻住你嘅嘢清走咗，唔系压抑咗佢，咁佢先至有个，等你个身体先可以全面咁调整翻，恢复翻个功能。所以其实系有嘢发生系好过冇嘢发生噶。 即系调翻转就唔系匿埋啦，可能有啲嗱有 case 其实好极端嘅，好多人可能话去到，好多人可能话我癌症末期四期咧，我先至发现自己系呢、這个。有呢个病咧，已经病入膏肓而一路唔发现，但系其实咧身体会俾好多警号俾你啦。咁呢啲我哋之后可以再讲，但系唔系咁极端嘅例子，其实可能系每一样喺我哋身边发生嘅事情咧，其实从来冇偶然噶，其实个出现系有个原因嘅。可能你呢个时候佢嘅恐惧啊，或者带俾你个恐惧啊，或者不安咧，其实背后有个原因去令到你去诱发你去系注意翻呢一样嘢啦，去改善翻呢一样嘢。咁可能你下一个问题就会问，咁究竟我点样改善呢一个恐惧或者不安呢？咁所以就会带出以下呢个正念意识高出嚟啦。亦都系因为讲真嗱，如果潜意识或者显意识就好易睇啦，我同你讲咩，我嘅态度你已经知道啦。但系潜意识就系话你喺里面嘅情绪压抑嘅情绪咧，其实好难睇。咁所以咧，我哋会透过呢个正念意识高呢个少少嘅技巧啦，咁希望同大家分享翻咧，去慢慢去改变大家的信念系统，在 喺呢个信念系统里面注入一啲新嘅元素。咁从而当你里面内在作出转变呢，你外在嘅现实环境呢一定会作出转变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呢个正念意识高就系諗住做呢一样嘢囉。第一就系慢慢去将我哋嘅注意力由我哋習慣咗 focus 喺我哋嘅问题身上嘛，或者点样寻找答案嘛，即系点样寻找解决方法，应该简单咁讲。即系如果有个问题发生咧，我哋 train up 咗由细到大咧，就系我要揾方法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咁调翻转啦，能量嘅流向就系话你 focus 喺边度，就会去边度嘛。咁即系话，如果你 focus 喺解决呢一个问题，你嘅能量系咪又系去咗呢一个问题？咁如果呢个既然都系一个问题嘅话，你将你嘅能量盖煲落呢个问题度，系咪将呢个问题更加俾啲气打气佢啊？咁即系佢会越嚟越强大咯？呢个问题，咁系咪即系会越嚟越头痛啊？即系呢个 flow 咧，其实我系想一路同大家讲，就系想我哋可唔可以转呢个 flow 咧？即系唔好再将，唔系叫大家逃避呢个问题，而系我哋需唔需要将我哋所有嘅心神时间 focus 都去呢一个问题度咧？因为我哋嘅生活其实系好多嘢噶嘛，除咗呢个问题以外，其实你可以有N 咁多唔同嘅方面可以俾你去面对去处理㗎嘛。咁而今集其实就讲返带返大家点样去 focus 一啲你哋想要嘅嘢 ,instead of focus 喺一啲问题嗰度啦。Percy 有冇嘢，或者Ashana 有冇嘢想 讲？我想即係趁我唔记得之前补充一句嘅啫。咁样呢就係、是、亦都有好多前辈老师提过嘅，就係话其实每一个问题嘅背后呢都是一个机会。 嗯， 看看你当其时你个投放那个目光摆在边嘅啫。 嗯，明白，就会是这样。是啊，我都好同意。 我觉得呢其实就是除了是我哋成日社会或者我哋自细到大个教养都是将所有嘅力量摆咗喺问题或者解决方法之外呢，而家仲可以有一个倾向，就是有人引咎辞职就得啦。 嗯， 咁好多时，譬如可能发生咗一个交通意外好大嘅，咁可能大家就諗究竟係边个出错，边个最初冇验到啲乜嘢，然后又或者边个要引咎辞职。咁可能其实如果譬如我自己会睇，可能就係要睇下譬如嗰个遇难嘅家属佢哋需唔需要一啲赔偿啊，或者佢哋医疗上有啲咩要做啊，或者佢哋嘅情绪啊，而一啲好不安，可能以后搭某一种交通工具都会好驚啊。咁系咪需要去保证返佢哋嗰个安抚返佢哋嘅不安呢？咁样。咁所以我呢其实成日讲緊样嘢，就係我諗系好似佛家所讲嘅警随心转啦。如果我哋将嗰啲焦点呢成日都摆喺一啲即系不切实际嘅嘢上面呢，其实就系唔得㗎。我哋反而去将个焦点摆返喺啲正向嘅嘢嗰度呢，其实成件事呢就会改变㗎啦。 係呀，因为其实坦白讲呢、這个正念 positive thinking 或者 positive attitude 呢、這個议题呢，其实一路都实行咗，大家都推动緊呢样嘢。但我又即係又有啲朋友佢有个反应，就係话你呢啲讲你都冇用啦，你口讲咋嘛，你真係改变到事实咩？嗱，我依家就话返俾你听，係真係改变到呢个事实。只要你真係去实行呢，其实你多多少少呢对你嘅生活係一定会作出咗改变嘅。咁、所以其实之后我会讲下实行嘅方法啦。咁其实首先你哋要明白一个道理，就係 energy 囉。因为我諗我咁多个集嘅节目呢，永远都係强调咗 energy 啦。而我哋每个人都係一个能量嘅漩涡，每个人都係一个小旋风㗎嘛。之前讲过我哋每个人都有小旋风，而呢个小旋风以外嘅大气电波啦，宇宙能量啦，基本上周围嘅空气呢其实都係一个好大嘅能量场啦。我想讲返呢个能量场里面呢，其实有无限嘅机遇喺里面嘅。而我哋点样去接触到唔同嘅机遇呢，就是基于大家嗰刻发出嚟嘅频率，而呢个频率对周围呢个 feel 我哋叫做呢个能量场呢嘅共鸣共振系去到边一个点。即系今日我可能嘅能量，我系30嘅能量，我咪会共振返30嘅能量嘅 能量场嘅实相咯，即系头先讲啊，境随心转啦，就系你出啲咩咧，你就会吸引啲咩嘢翻嚟啦。当你改变咗你嘅能量嘅话，你又会有另一番嘅光景咯。所以其实咁讲，其实每一刻每一秒咧，我哋都有一个决定权同埋去选择权，究竟你需要去感受乜嘢嘢嘅遭遇咯？咁就会系咁样啦。其实就系咁样，譬如你话我今日俾出门口，我妈又揞我啦，我妈又我你妈咪可能揞你，成日啲咁嘢翻嚟，保重身体咁样，咁你嗰刻咧，你就觉得好敏震啦，呢个好正常噶嘛，大家，咁你就又窒翻佢几句啦，跟住你妈咪跟住又唔开心啦，咁你系咪将呢个环境啊能量系咪营造咗？就是将呢个能量其实定咗一啲低少少嘅能量。又调返转境随心变啦，或者你嗰刻有个觉察就係话，唉，其实阿妈都系想我好，即系想我身体健康嘅啫。咁你简单讲一句话，其实你个心就系多谢佢咁样提醒你啦。咁调返转可能你夜晚返嚟之后呢，你妈咪呢其实已经系变咗啦，又会即又个气氛就缓和咗，其实佢又少咗揞你噶咯。其实系因为透过你嘅改变咧，个能量场改变咗咧，而大家相互、大家互动咧，都会作出呢个改变嘅。你会唔会有呢个经验啊？ 我觉得其实好多时点解譬如人揞你，你即刻就会有一个情绪咧，系可能我哋都要一个所谓心要定啲啦。即譬如头先讲翻最初话佢去。想有啲吸引力法则，但系一时三刻做唔到咁样，于是其实佢就会有啲恐惧。其实因为佢个怀疑，佢唔够定，佢唔够信。咁我觉得去翻即系头先你话阿妈揞你嗰样都系，对方可能一句说话你就好似马上觉得烦。其实可能你细心啲，你试下放慢个呼吸，谂一谂，其实呢一堆揞沉背后系爱咯。 系啊， 我谂其实我哋可能一个咁快餐式嘅社会咧。成日都要快来快去，好快咁去俾回应。其实我当我哋不妨慢慢地、慢慢落嚟，静一静啊，谂谂，其实好多嘢喺后面都系爱，好多嘢个出发点都系好。咁当我哋知道个出发点系好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好容易可以好似头先所讲话，其实佢咁样话我，咁可能你讲翻一句好俏皮嘅说话，话阿妈知啦，我而家唔系三岁细仔嚟噶啦，我好老噶啦咁。咁阿妈可能听落去觉得，咦，佢收到喎 ，OK 啊， 又觉得好 guilty 喎，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就唔同晒咯。 系啊，其实好简单噶咋，所以其实点解话正念，大家觉得好难，其实唔系好难嘅。 其实我相信，即系我哋都经历过呢位听众嘅阶段。 其实我哋都有嘅， 系啊，因为真系要改一个习惯系唔难嘅，不过我仍然都觉得。佢真係有好大嘅力量，同埋好多謝佢提出呢個問題，因為佢可能當其時覺得感受更加多嘅恐懼，其實係個過程正常發展嘅一部分嚟，只不過係你只要知道啊，原來我有咁大嘅力量，當刻你唔想繼續係沉喺嗰個位，你可以想去轉變嘅時候，我諗即係好似 Percy 話齋，你首先靜落嚟，停一停，淨係話俾你自己聽，慢慢呼吸，停一停個呼吸先。你個呼吸慢咗落嚟，或者甚至你停幾秒先，你個思維就開始慢慢會慢有個機會可以停頓落嚟。咁然後跟住你就有個機會去改變呢一個習慣，久而久之，由即係當係一個遊戲咁，由呢一刻開始留意到啊，原來我有咁大嘅力量。我点样可以使用呢个力量呢？ 系 咁跟住，同埋所有亦都系一个思维观念嘅问题，就系咪所有啲恐惧啊、愤怒啊，就系唔好嘅嘢咧？ 系啦， 当然我哋要喺一个喺呢个使用状态生活，我哋要即系有一样嘢，有个对比，有所谓嘅正同埋嘅负正念或者负念咁先算啦。冇一个对比，我唔知我而家个状况系点，我哋可以做啲咩嘅选择。但系其实佢哋背后都系话俾我听，我俾一个指标，我哋而家系一个咩嘅位置。咁我哋等可以尝试去做一个更加适合我哋嘅改变。 系啊 ，Shana 讲得好好啊，真系。其实咧，我哋嗱，当我哋我自己都试过噶，当我接触咗心灵呢样嘢之后咧，我哋 大家我諗相信大家都經過呢個階段。當我哋知道正向同埋負向嘅影響啦，即係我哋冇之前唔知㗎嘛嘅情緒對我哋嘅生活嘅現實有影響呢，我哋好習慣就逃避咗呢個負面情緒嘅。但係其實到逃避佢只不過係壓抑咗佢咋嘛，一路都冇改善到。但係當你發現自己有負面情緒再出現嗰時呢，就调翻转又自我批判啦，点解我会有呢个情绪呢？我究竟学咗咁多新心灵嘅，点解我仲系咁样嘅咧？咁但系其实好似阿 Shana 咁讲啦，呢个系一个指标俾我哋自己去再去进化，再去演变，咁而再去进一步去去转化我哋嘅现实嘅实际情况，其实系一个机遇嚟噶。我哋因为我哋身喺呢个社会就有正负呢两嘢噶啦，我哋唔可以讨厌负面呢样嘢，调翻转我哋点样去包容呢个负面嘅情绪，而知道佢背后嘅原因，而作出一个转化。呢、这个其实都系我哋每个人作为人啦，喺地球上边呢个生活。历练咧，或者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最紧要经历嘅嘢咯，而唔系话我哋要到某一点，变为呢个佛陀。当然你做咗佛陀系最好啦，但系你未做佛陀之前，我相信释迦牟尼都要学习呢个正面同埋负面嘅情绪，我点样去完全去融合佢啊？呢个系每个人嘅阶段嚟嘅。 系啊，当你有呢个分别嘅体验嗰时，你更加可以，即系你个生活体验更加丰富。咁同埋我系好想即系争取少少时间同。分享即系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系即系一直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帮助，系一个语句肯定语句啦。咁样就我翻译咗系做中文就即系佢就系咁讲嘅。佢即使系呢一刻呢一个部分嘅我，正系感觉到苦痛。呢一部分嘅我唔系我嘅全部，同埋呢种苦痛唔系永恒嘅，只系呢一刻同埋一部分嘅我感受到呢一样嘢嘅啫。我仍然愿意全心全意地接受同埋爱护我自己。 嗯， 当你愿意去全心全意咁去接受你呢个体验，去俾自己嗰份爱，同埋去接受你都系你自己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你就会打开一道，令到你会觉得稳阵啲噶，同埋可以开到另外一道门俾你去再去做多啲嘢。 明白，即系其实我 recap 多一次啦。其实虽然呢一刻嘅我，有不安啦，有情绪啦，同埋有愤怒啦，或者所有嘅情绪，总之你觉得唔好嘅情绪啦，我觉得自己呢一刻嘅自己咧系不足嘅。但系唔紧要，呢一刻嘅我嘅一部分只系拥有呢个感觉，只系一部分嘅我喺呢一刻里边拥有呢个感觉，而我仲有好大部分嘅我咧，其实系好完整同埋好美丽，基本上咁，所以我接受呢一部分不安嘅我，我拥抱去爱佢，可唔可以用大概啦？即系因为好难完全跟咗， 绝对绝对可以，即系用你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即系只系你接受咗你而家个体验。然后你继续俾自己嘅爱护和祝福，就好似我哋之前有一集就讲到祝福嘅力量，你咪祝福你自己，祝福呢个体验。 系啊，就系咁样讲啦。基本上就系阿 Percy 仲有冇嘢想讲？ 其实我觉得咧系正念唔系净系我哋个人啦。其实如果呢个社会多啲人有正念嘅话咧，其实都好好嘅。其实有时我记得细个嗰阵时，我有一啲学佛嘅朋友同我讲话。啊！地铁又有意外啦！唉，呢啲系集体意识啦，一就话，唉，啲社会太多怨气啦。 啊 ，exactly。 咁我谂紧咩啊？我细个嗰阵时拗晒头，我哋社会好多怨气。首先，我觉得系好似系咩？有系好多人喺度批评，但系咁我哋好多怨气，咁个地铁就会坏噶啦咩？咁即系我都拗晒头。咁当然我而家学咗新心灵嘅嘢之后，我就觉得系，因为其实所有嘢都系能量，同埋好多嘢都系有灵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影响嘅。咁我发觉都系，如果我哋去翻呢样嘢啦，如果我哋多啲人有正念，多啲人可以拥抱佢自己嘅不安，同埋多啲人可以系将个 focus 咧摆翻喺一啲正面嘅嘢嗰度咧，其实嗰个涟漪嘅作用系好大嘅，我哋系察觉唔到嘅。 系啊，真系所谓嘅蝴蝶效应。时间差唔多啦，第一部分我哋已经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依家我哋暂时停一停先，唞一唞先，我哋跟住去第二部分，我哋再倾过。